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？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。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。 我的未来不是梦，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。 谈恋爱啦，点一首甜蜜的。你的故事，我的歌，点歌进行中。 点歌依旧进行当中，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，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，一起来和我一起打字点歌，分享你在音乐背后的一些故事和心情。公众平台上又看到了钱佩瑶，包括雨香，还有四十度 N、似水流年、圆圆、Cherry、特洛伊都来报道了。雨香说想为所有的兄弟姐妹们点首歌，祝今晚的大派对圆满成功，也祝大家玩得开心，喝得尽兴，非常的爱你们。还有另外一位朋友呢，想点播歌曲丫头送给我喜欢的女孩子张倩雪，希望她天天开心快乐，没有烦恼。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玫瑰西装的点播，她说此刻呢一个人在去北京的火车上去看妈妈，越长大印象中的老街就渐渐的成了回忆，而父母也渐渐的变得老了，以前总觉得他们就像超人一样，什么事情都可以帮我们来扛着，简直是无所不能。所以小的时候总是肆无忌惮的。而这次妈妈来到北京做手术，我真的还挺害怕的，一定要亲眼看到她，我才会放心。我希望在北京的妈妈能够早日的康复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我也希望在节目当中点播这首《老街》，送出我的这份祝福。 几张褪色的照片，好像带给我一点点怀念，像为老爷爷买的热汤面，味道弥漫过旧旧的后院，流浪猫睡熟在摇晃秋千，夕阳照了一遍他眯着眼，那张同桌寄的明信片，安静的躺在课桌的里面，快要过完的春天，还有雕刻着图案的门帘，窄窄的长长的过道两边，老房子依然升起了炊烟，刚刚下完了下雨的季节，爸妈又一起走过的老街，记不得年的那一天，很漫长又很短暂的岁月，现在已经回不去早已流逝的光景，手里的那一张戒指，模糊不清的车票，成了回忆的信号，忘不掉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，想不起 是什么我也不知道，想不起的面模样，看也看不到，去也去不了的地方，也许那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，触碰我们的舌尖，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。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，听见城市，听见你。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。 接下来要为你播放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乔老爷的点播，他说今天呢我要给我媳妇儿点首歌。记得那年我大四，认识了当时刚上大二的女朋友，等到后来我毕业去到了另外一座城市，很远很远，我们之间一直是聚少离多，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困难，也因为时间和距离，我们两个人也争吵过，也迷茫过。等到后来女朋友毕业的时候，义无反顾地来到了这个离她家乡几千里的城市来找我，而现在她是我的妻子。我真的很想在节目当中通过点播这首歌来谢谢我的媳妇儿，这么多年的理解和坚持。爱就是从心动陪你到古稀，这首歌来自陈洁仪的心动，乔老爷的点播，也要替公众平台上的另外一位朋友送给张倩雪。 有多久没见你，以为你在哪里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，陪伴着我呼吸，有多